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逢星期一嘅呢个时间，九点到十点钟，都系有呢一位我叫佢环保怪人嘅周少祥祥哥喺度。祥哥早晨， 早晨，早晨， 早晨，祥哥，好耐冇嗌你环保怪人，几惊你唔惯啊！因为以往咧，我一路都嗌住祥哥环保怪人怪人咁啦，佢唔系真系好怪，咁只不过咧，可能系同我哋嘅生活有啲唔同啦。我哋就 行得好前咯，系啊， 以前佢行得好前，咁啊，今日咧佢就即系一入到直播室咧，佢系同我哋喺度都系即系讲咧，有人比佢行得仲前。而家，因为呢一位咧就系即系有住绿色选票嘅票王啊！而家我见到个选票都仲系即系点紧啦，立法会嘅呢一个嘅即系选举咧，啊朱海迪呢一位咧就系新界西嘅呢个候选人咧，而家攞嘅票数相当之高，我谂都基本上系确定到咧佢系会当选噶啦。咁长哥就好开心喺度讲，你开心啲咩？长哥，你讲啦。 系啊，今日有好多好消息啦。咁、我谂最大嘅好消息就系咧，香港呢个绿色运动而家都搞咗三四十年啦。第一次出现绿色政治嘅转机啦，我成日都话，即系你想搞好个政府咧，咁你就要有啲选民就选一啲绿色嘅人士入去噶嘛，系嘛，咁政府先至会做啲绿色嘅嘢噶嘛，如果唔系政府唔睬你噶，咁但系直到今日咧。咁多个打住环保旗号嘅即系竞选者啦，冚唪唥都落马噶，冚唪唥都唔掂。 咁多年嚟， 咁多年来啊，冇人睬你。即系你话，我搞环保，你投我票啦，冇人睬你。今次好似例外吓、即系今朝一听到咧，就系话我而家嘅票王系边位话？ 就系、朱海迪。 系咯，嗱，原来佢咧就真系打住绿色嘅选票噶，佢冇话我环保，所以你投我票。但系啲人知道咧吓。佢系真系入去咧，就会做啲绿色。 系咪时势做英雄啊？真系啊，长哥，即系依家大家都好关注啲课题。 我谂佢哋即系大家系啱嘴型啦， 啱 channel 啊， 系啱 channel 啦，同埋踩单车拉票， 用脚步系行去拉票，就唔系嗰啲即系坐住架车啊，喺个啲巴士上面啊，拉住大声公，唔系嗰只嚟嘅。咁同埋大家都好多人喺度讲，即系你问我谂起朱海迪，谂起乜嘢？我对佢最初嘅认识就系即系皇后码头啦， 系咯， 佢就 系 高铁啦嗰个嘅即系游行。 佢做齐咁多样，我话 系啊，嗰阵时叫激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好多人都话佢嗰阵时好激噶，有绝食啦，有症状啦，有抗议啦咁。咁但系一睇翻而家嗰啲激进嘅程度，佢即系完全 未轮到佢， 未轮到佢。咁但系又系令到好多人都喺度谂啊，原来嗰个社会转变咗啊，唔系好似以前咁咧追求嗰一样嘢。咁啊，朱海迪大家对佢嘅认识，而家好多人咧就喺嗰个嘅环保度之外咧，譬如乡村啦，即系就好多嘅村落啊，譬如之前又拆边条村拆边条村嘅时候，佢又会出嚟系。反对啊，抗议啊，咁做咗好多嘢，好似同个大自然啦、环境啦、环保都有关 系 啊。 系啊，你睇啲人咧吓，都会觉得嗱，建制嗰啲又唔见佢做嘢，所谓非建制嗰啲又唔见佢做嘢。咁而家有人出嚟真系嗱，佢有政绩俾你睇啊嘛，佢咁多年佢好好落地咁 样， 佢一步一步咁行啊嘛，咁呢个好事啦。 咁所以佢就高票当选啦，而家咁呢个都已经系确定咗。 所以长哥好开心啊，今朝早见到呢个新闻， 好似自己选到咁。 第二个我觉得好开心嘅咧，就系寻日发生一件事， 咩事咧？ 就系天主教会咧，就系封圣 啊，不能收礼。 呢个系好例外嘅事，你知唔知啊？就系通常咧，你要死咗一百几十年咧，人先做到圣人噶。如果死咗几年咧，就即刻就封圣，即系咧加快咗呢个程序。 德兰修女啊，咁佢就头先我哋喺新闻部分都有讲啦，即系九七年嘅时候离去嘅，其实都差唔多二十年嘅时间咧，佢就被获封咧作为圣人。咁但系佢做嘅嘢真系一个即系正如教宗所讲，系慈悲嘅典范 啦。系啦，咁我都睇过佢好多嘅即系记录啦，佢做过嘅事人嚟讲佢啦。咁人哋话佢好奇噶，就系咧做过啲实验啦，譬如佢一个吓，你而家定系当鬼故听咁咩都好啦吓。 咩事啊？ 即系冇啊！佢做个实验就系话咧，搵一班人啦。咁啊，坐喺度就系俾佢哋睇录影啊，新闻片段，就系睇一个普通嘅 talk show。 啊，就系、是、然后就记录佢哋嘅心跳啊，记录佢哋嘅脑电波啊，乜乜乜嗰啲啦，然后睇德兰修女演讲， 嗯， 系咪即系影佢嘅纪录片咯？咁、嗯、做啲乜啊？咁样样，咁啊发现咧系好唔同嘅，睇一、嗯、啊睇过咁多人啦，德兰修女嘅啊，你睇完佢嘅纪录之后咧吓、啊，你个成个状态系咪唔同晒？ 嗯， 点样唔同法啊？系平和好多定 平和啦，开心啦，同埋好多好多嘢啦，你心跳啊咩都，即系你有病咧、嗯哎，你睇下呢咁嘅纪录片咧、嗯，就会好快好多。 个微笑啊，因为德兰修女都好强调微笑啊。 咁我谂系个心情会好好多啫、嗯，就冇咁夸张嘅。不过我觉得个心情影响好多嘢噶、嗯，可以影响人嘅健康啊、情绪啊，情绪有好多嘅情绪病都可能咁样演变出嚟。咁、嗯、但系今日报章又讲，甚至乎大家对德兰修女嘅认识就系嗰个爱啦，即系佢点样样喺加尔各答嗰度咧照顾啲病人，嗯、照顾咗咁多年，一路都系付出咗佢嘅一生啦，吓、 嗯 啊、即系关怀喺当地嘅居民啦。啊，咁呢一个真系毋庸置疑嘅爱咯，即系大家睇到嗰种。爱嘅时候，自己感染到你自己咧，亦都会个心情亦都系充满爱。 即系我觉得咧，而家呢件事咧，令到我哋觉得世界都充满希望咯、 嗯。 即系你做咗好嘢，人都承认你嘅。 嗯， 仲有一样，你知唔知啊？长哥见过佢啊。 喺咩场合上？ 就唔系话最近佢嚟讲香港大学咪俾咗个博士学位佢嘅，唔系嗰次，系好耐 好多年前， 系五十几年前 啦。你十几岁啫？ 系啊，你知唔知佢喺石硖尾噶？ 我唔知道， 石硖尾唔知佢嚟过香港都唔知。 嗱，佢喺60年前到咧，就系佢啊，佢咪有个修会嘅，个、 嗯、 修会嗰啲袍就系好明显嘅，同人哋唔同噶啦，白色嘅袍就两条蓝间噶嘛。咁咧、嗯，因为嗰阵时咧，香港系一个难民区啊，咁咧石硖尾系好穷好穷噶，咁、 嗯 就佢哋个修会咧就喺嗰度。落腳就整一間即係一個竇咁樣囉、嗯、其實幾個修女喺度專係為香港嗰啲最貧窮嘅人服務 㗎。 咁、 嗯、 呢我去嗰個天主教堂呢就係佢哋朝朝嚟㗎囉。咁、 嗯、 德蘭修女即係佢就唔係喺香港嘅，但係佢久唔久呢我諗兩年到嚟一次呢都嚟巡視下、嗯、即係陪下佢哋香港嗰幾位姊妹咁樣。咁、嗯、我肯定見過佢，肯定送我聖體俾佢食 㗎。 係啦即係嗰時佢朝朝六點半就嚟就望嚟殺㗎嘛。六点半喺度噶嘛，梗、 啊、 有一招咧。嗰时梗系唔知啦， 梗系唔知道 系咯，只系知道咁有几个修女跪喺第一排咁样。 但有冇俾佢嘅笑容好感动到你自己啊？或者即系融化到你？ 记得咯，记得咯。啊，如果嗰时早知就梗系去埋去打招呼啦。 你都会集邮啊，你长哥啊， 集邮 系 影翻张相片。 系不过今日我见到即系报章嘅相片，咁多人12万个信徒都一齐齐集梵蒂冈嘅圣伯多禄广场。嗰度咧睇呢一个拆封嘅仪式咧、嗯，我相信好多全球各地嘅人咧，冇去都好啦，都系受住德兰修女嗰种嘅即系精神而所影响。 或者就算我哋唔系天主教徒啦，我哋都觉得其实即系系为呢一件事感觉到开心咯、 嗯。嗯， 好，第三件事咧就系唔系好事系坏事，坏、嗯、事都系好事， 系 可以变成好事。 点解？ 寻晚咧咩？寻日晏昼定寻晚咧？ 晏昼 又咪啲火火烂啊，火烛嘅系嘛？咁啊嗰度咧就系、是、哎呀好心啦，早啊应该重建噶啦。早应该搬噶啦， 点解你咁睇啊，陈哥？ 原来47年前啦，48年前啦，香港政府就话搬佢噶，喐佢噶。咁啊，呢个好收价，全世界啲咩鱼市场啊、果栏嗰人啲鬼咁靓，我哋呢个就破落户到咁样。嗯、 但历史建筑嚟噶，系二级喎，陈哥，你唔系保育分子嚟、 好啦，你保育都好啦吓，你都整好佢啊。而家咁样真系唔得咧，一来唔见得人，二来好危险噶、哦，一把火会烧晒啦。同埋即系里边嗰、那个。布置啊、架构啊、运作啊，冚唪唥都唔掂。 佢评级咗，但系佢好似冇做一啲保育嘅工作，即系由佢弃喺度咁样。 烂越型越嚟越烂，就冧嗰啲嘢。 成个寮屋区咁样。 系咯，咁啊，你整靓佢，变成个游客区，唔知几正咧。 系喎， 其实日本都系好多呢啲鱼市场啊， 鱼市场乜场啊，咁 好多都系咁样。 系咯，咁啊，同埋佢里边嘅即系架构啊，嗰啲卖嗰啲嘢啊，即系冚唪唥都唔好唔理想咯。即系冇理由咁贵啊，同埋。即系好多嘢咧，我哋市民系同佢真系好难同佢联起上嚟啊！即系嗱，你嗰度咁多水果啦，咁、 嗯嗯、 你又抌咁多，其实佢抌好多烂，即系唔烂嘅水果， 系冇咁靓嗰啲 咯，执嘅喎吓，咁、就我哋去咧又买唔到几多嘢咁样样咯，咁、 嗯、 其实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喺嗰度买平啲俾人啊，咁、 或者啲烂嘅唔要嘅就转赠俾有需要嘅人士，咁、即系唔一定要掉啊抌啦，好多方法。处理 咁啊！呢一次咧，嗱个天提我哋吓，喂，快啲嗰度改善下咯。咁、政府我谂咧，即系经过呢一次咧，都会加快步伐。 去即係整好佢囉。 嗯，咁好多时都係需要出咗事先有大家先会醒觉、嗯、啊係咪需要呢修补啊或者改善呢咁。嗯，正如长哥话斋啦，你可以话一件坏事，但可以都有件好事啊。一阵转头返嚟继续上个礼拜嘅呢一个话题，就係、是、煮嘢食啦，长哥鍾意煮嘢食㗎。点样先叫煮到呢就係、是、身心灵都健康100分嘅厨房呢，一阵返嚟继续上个礼拜嘅呢个话题。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鍾意煮嘢食嘅长哥呢继续啊延续上个礼拜嘅呢个话题。上个礼拜呢佢就由简料开始讲起啊。我知道佢今个礼拜呢再由呢个煮嘢食开始讲起啦。都系为咗呢大家点样可以做一个呢就身心灵100分嘅厨房 ,100 分嘅食法。长哥交俾你延续呢上个礼拜嘅呢部分、 啊、 开始今个礼拜要煮嘢食啦。 係啦、啊、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呢你去边度搵一啲试正啲嘅嘢搵返嚟食啦。咁、 嗯、 你搵咗返嚟你都要识处理㗎嘛系嘛。去所谓煮啦，咁啊，我成日都话系，如果你得咧，就自己整嚟食啦，就唔好出街食啦，唔好买啲加工嘅嘢翻嚟。 我记得你上个礼拜话咯，唔开心就唔好煮啦，即系费事影响到啲食物，影响到食嘅人啦。 咁而家我哋就讲系啦，开心之后先至好去处理咯。咁、 嗯、 咧、啊，所以咧就系、是、如果你想啲嘢好食咧，你入厨房之前，你个心情要靓咯，就话静心啦。咁可以做到出嚟嘅呢啲。嗱、啊，朝朝九点半啦，而家九点半啦吓、啊，我哋即系。个餐厅嘅厨房咧，啲佢就会围埋一齐做静心，做一阵咧，咁先至开工嘅。咁、 嗯、 咧整出嚟咧，就个状态就唔同。 要做几耐噶静心？ 冇所谓嘅，你3分钟又好，你10分钟又好吓。咁、啊、有时间咪做多啲咯。 呢个讲法，长哥你讲法提醒我，好似以前细个睇嗰啲电视剧咧，嗰啲煮嘢食嗰啲节目咧、啊，或者拎啲电视剧啊，喺嗰啲厨师煮嘢食噶嘛。话、啊、如果参加啲比赛，你应该要培养自己的心情，或者食完时整啲蛋糕咧，加滴眼泪落去，又会感受到呢个惨。 你整蛋糕加滴眼泪落去， 咁睇嗰啲电视剧嘅桥段噶，直接眼泪落去，嗰啖蛋糕就好苦，唔知好有伤感。其实讲笑嘅啫。 少林足球 嗰啲就系电视剧，但系长哥讲嘅呢一个就系、是，如果你嘅心情系开心嘅话咧，嗰种快乐都可以咧就系、是、融入到你嗰个嘅即系菜式入面嘅。 其实好科学噶，嗱、啊、有时咧吓，你好急啊，我做得几做，你又问我呢样嗰样，呢样食唔食得啊？个攞多，你又点解呢样沟几样啊？咁样我就会切到手指啦，我又会落盐落两次啦、嗯，或者就唔记得落盐啦，系咪？即系时时都系咁咯，反为你好专注嘅时候咧，好奇怪噶，嗰啲食物会教你点做噶、 嗯。 突然间你心血来潮，系喎呢度落多啲嘢喎，突然间系谂起，系不如落几滴嗰啲嘢咁吓，咁系嗰啲你个心好静咧，就有灵感。如果好烦咧，好急咧咁样样，或者好掹整啊嗰啲咧，你就系啲嘢真系唔好食嘅， 唔好食咯，的确嘅。 系会一系就煎窿嘢啊，一系就辣亲啊，一系就切手指啊，一系就落多咗。啊咁样，成日都唔记得噶，会即系啊！头先我有冇落糖咧？ 所以心情就好影响住嗰个嘅煮嘢食嘅 专注咯，专注咯。咁咧，你一路赞啲食物咧。啲食物好食啲㗎，真㗎呢樣啊，讚下佢囉，你好靚啊，好多謝你今日嚟即係進入我嘅生命啊，我食咗呢啲呢我就好健康啊，呢啲好開心㗎，一間呢出去呢下老爺食咗呢佢又長命百歲啊咁樣啊。好啦。 心情 系啊，咁咧就讲温度啦，尽量低温咯，即系话咧，可以唔整到佢咁熟咧，就唔整咁熟啦、 嗯。 你有冇听过蒸炖炆炸啊？ 系 蒸炖炆炸， 咩嚟噶？记 唔记得？咪 煮嘢食嘅方法。 喂，嗱，而家卖广告唔紧要啦，因为已经执笠咗20年啦。喺湾仔咧，曾经有过一个食肆。餐厅两层噶，三层好似楼下二楼、三楼、三楼噶，喺大黄东街，咁、咧就叫做蒸炖炆斩，斩就客斩个斩，咁咧就系、是、广东彭定康咧就系、是、时时去噶，咁影晒相啊， 几落地喎佢个人， 咁咧有乜特别咧吓？就系、是、我个老友开嘅。咁佢哋成班文人所谓即係鍾意写专栏啊写书啊嗰啲人㗎喎、个个都系君子啦个个都系书生嚟嘅。咁咩叫蒸炖炆炸呢就喺嗰陣時啊，而家讲25年前系最前卫最健康嘅食肆全香港佢系、第一家有 红米饭俾你食噶。 哦， 你而家去都揾唔到红米饭食啦。 而家少好少， 即系你可以落 order， 系我要白饭定红米饭咁样啊？系咪好健康先？ 系， 如果冇啊， 当时啲人唔知红米饭健康分分钟。 我哋猛咁讲嘛，咁咧连彭定康港督咧吓都中意去下食下佢嗰啲。咁咩叫蒸炖炆炸咧？佢净系蒸，净系炆，净系炖嘅啫，就冇炒、冇煎、冇炸、冇焗。咁咯，咁啊， 咁就唔好咁油膩啦， 系咯，系啦。後來都好似係即係折衷咗嘅，有炒嘅，蒸蛋炆炒，咁都接受啦，係嘛？灼啊咁樣啦。嗱呢啲咧點解咧？你一唔落油的話咧，你就只係用水咧，就唔會高過100度，咁啲嘢就唔會過熟。 但係唔係唔過100度就唔叫做。滚唔系叫熟咩？咁杀唔死细菌噶？ 使乜杀死啲细菌啫？你杀死咗啲恶菌就杀死咗益菌啊嘛！本来佢系生态平衡噶嘛，我哋啲动物就周围食嘢，几时会要杀死啲细菌嘅啫？嗱，呢一个咪系我哋俾西医控制嘅一个好错误嘅观念咯。食沙律几时会怕细菌啫？ 哦，咁 系嘛？ 洗干净佢咯，大肠嘢都 洗。哦，你啱。 咁我同埋洗都洗唔干净噶嘛？ 系 农药嗰啲 系啦，唔系农药，就算系虫仔就。算系细菌啊，你再洗都有噶嘛，同埋洗干净啲细菌咧，就我哋个营养不良咯。西医而家都咁讲噶啦，吓啲菜你洗得太干净，点解而家啲人健康咁差咧？就系因为。washing too much 就洗得太乾淨，嗱咁啊，成日都話啊，你哋食素啊，邊度有維他命 B12 啊？係錯嘅，維他命 B12 唔係食落去嘅，喺一條腸裏邊自己製造嘅。咁條腸點可以製造維他命 B12 咧？就係因為你需要有某啲菌啦，嚇。咁啲菌點嚟咧？啲菌點嚟啦？你知唔知長哥點食菜？ 唔知， 我就係踎喺度個田嗰度，或者我盆嗰度啦，我屋企個喺嗰度啦嚇。天台啦，就咁摘咗就咁食噶啦，唔使 即系连埋啲泥啊！ 唔一定有泥噶嘛，如果好多泥，嗱，譬如落完雨，接起啲泥，咁啊，梗系要洗埋，就系连埋一泥食啦。你知唔知鸡食好多泥噶？同埋所有动物都食泥噶啦。 兔仔，哥，你今日讲法好清晰喎。 系咯，兔仔系咪食好多泥先？兔仔食乜都系。 但我哋唔食惯啊，长哥。 咪就系你唔食惯，所以你咁不健康，所以你咁短命咯。明唔明啊？而家以前啊，我哋成日都话乡村啲人咧粗食。粗肥系嘛，佢哋咪唔多洗啲嘢咯。你我哋而家话，哎呀咁污糟啊咩，就系咁样样先健康啊。而家连西方嘅医学证明咗呢样嘢啊。嗱，讲翻啊 B12 点嚟啦，啲细菌就系嗱，如果我条菜我洗咗佢啦，就面就冇咗嗰啲灰尘啊，吓嗰啲好细粒嘅，嗰啲系泥尘、好微尘咧吓，嗰啲系最有营养嘅嘢。我哋嘅需要嘅营喺嗰度啊，嗰度有啲细菌，我哋最需要噶。所以咧，而家点解尤其新一代嘅细路啊？嗱，你知啦，而家个西方咧吓，我哋即系中国都系啦，开始去超市买嘢，超市嗰啲菜系咪好即系好干净啊？洗到咩啊咁样样？尤其是嗰啲佢同你洗埋嗰啲啦，洗得好干净，好干净，就系嗰啲出事啊！我哋已经将最好嘅洗鬼晒咯吓，咁啊，所以咧就菜唔好洗咁多。不过你话系啊，而家我哋啲你知啦，咁多啲废气啊，即系工厂喷啲 物， 但嗰度会唔会补翻啲细菌入嚟个身体度咧？咁嗰啲其他地方，除咗你话 即系呼吸嘅时候， 系啦，会唔会有啲细菌都入咗身体度补翻？头先你讲嗰啲咧，补 唔到嗰啲嘢咯， 我又补唔到， 系咯，就系所以而家科学证实咗呢样嘢。好啦，咁就讲翻， 下次长哥你一定要详细讲下呢个题目，我觉得几有趣啦。都一方面我就即系唔系好认识啦，另一方面。好冲击嘅，下次如果有多啲资料嘅话咧，咩研究报告啊，不妨我觉得我哋一齐可以讨论下呢个话题。 所以你睇下长哥张卡片，就系有两个口号嘅，一个系前卫咯，前卫就系冇人讲呢啲嘢啊嘛。而家我讲，你觉得吓系咩咁啊？同埋系颠覆啊嘛，系咪颠覆咗你先？ 冇错， 菜唔好洗咁干 净。需要啲时间接受。 但系我讲噶，你去英国问任何一个西医，佢都话俾你听啦，菜唔好洗咁干净啊。 你一定要下次一定要同我哋讲下呢个题目啦。大家知明我点解我开始嗌佢环保怪人？就有啲地方真系觉得你好冲击你嘅，或者你又觉得我接受唔到，点食菜会就咁可以？ 系依家整紧早餐咧，整紧菜嗰啲都唔知洗唔洗我洗洗 嘅。不过长哥佢有一套自己嘅理论嘅，咁我哋可以听下。有时我哋会详细咁讲下，长哥有啲数据有啲资料同我哋分享一下。 转头再讲啊，不如点样整菜好唔好啊？ 原来生活好快乐。 郑子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。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一路听一路听咧，大家就好明白啊，点解我嗌长哥做环保怪人啊？有啲嘅谂法咧，或者有啲嘅做法，佢同我哋即系普通嘅家庭主妇又好，甚至乎我呢啲年青人都好咧，未必会觉得啊认同或者听过噶。好似头先佢讲啦，即系食菜嗰个部分咧，好冲击我，所以我今日系即系听紧，即系我成日都话要开放啲嘅思想去听唔同嘅意见，听唔同嘅做法， 同埋上网查咯。长哥又揾到好多资料噶嘛，头先即系嗰啲菜唔使洗咁多，咁啊上网 check 下咯。 其实呢一啲嘢咧，嗱十年前啊，你去德国、去英国问下咧，通街啲人都知噶。点解十年后嘅今天，香港连传媒都人都唔知咁样咯？咁你问长哥啊，长哥系做翻译噶嘛？我哋个定位就系、是、人哋外边有咩人，人哋好嘢、先进嘅嘢，我哋快啲传过嚟咯。呢、這个都系一个即系传播嘅角色嚟啫嘛。 咁所以好多年之前你就已经系翻译紧啲相关嘅新闻啊、报道啊、访问啊，咁就香港就好落后啦。你觉得？ 人哋觉得你好怪鸡，就系因为人哋未听过啊嘛。咁啊，呢啲唔系我发明嘅，廿年前人哋英国啲医生讲紧噶咯。 咁啊，至于长哥嚟紧讲嘅呢一部分，洗条菜啫，我谂可能有啲嘅部分你都未听过啊。 嗱，我哋不如讲今日讲埋点样煮先啦。 好， 呢一个咧，我谂大家都公认噶啦，就系唔好煮咁熟咯，唔好炒咁炒到咁熟啦啲嘢啦，尤其是唔好煎，唔好炸啦，尤其是唔好炸，炸系好伤噶。 油腻啊！ 你二百几度嘅温度咧，啲嘢含冷变晒致癌噶啦。尤其是系动物性嘅嘢，即系话咧，如果你要炸咧吓、啊，你要炸个茄子就好啲， 我唔会炸条菜嘅，秦哥。 但系咧，你如果系炸猪扒咧，就好敏锐啦，唔好正致癌咁滞噶，系咁咯吓。咁所以咧，嗱，以前我屋企咧都有焗炉嘅。又有多士炉啦，咁啊朝啊早餐焗件多士好平常啦，系咪？咁大家可能唔知道多士炉嗰个咩？微即系佢发出嘅电磁波 系 好劲嘅。嗱、如果你屋企仲用微波呢、這个多士炉咧，嗱咁啊教你吓，揿咗个你摆块面包落去啦，揿个掣要行开。弹开，咁佢自己咪弹起嘅、即系佢焗到咁上，咁弹起咗，咁、你先好行埋去。如果唔系咧，好伤嘅，尤其是如果有 B B 啊，各位，如果你系驮紧 B B 咧，千祈唔好有个多士炉侧边喺度企喺度， 因为佢电磁波会一路好劲嘅时候释放出嚟， 系啦。咁其实时间好短嘅啫，嗰度系讲紧三十秒， 所以通常都系我隔篱噶，一路叹住杯茶 就系咯，咪睇我以前我系讲唔知啊嘛，唔该以后咧吓，你就帮我搬开啲。 好。 行多两步， 保持距离啊，同佢。 咁不过而家好多嗰啲无火煮食咧，嗰啲电磁波都好劲。 系咯，无火煮食就系咯。 咁就讲翻啦吓，我哋屋企咧多士炉后来废咗啦，焗炉都废埋啦。咁如果你屋企想健康咧，呢两样咧就真系要就将佢送去堆填啦。咁就电呢、這个其他嘅你讲嗰啲无火煮食嗰啲啦，譬如而家未好兴嗰啲下边好热嘅咧，你咪摆嘅上去就冇火嗰啲啦，就电乜炉啊咩啊，光波啊咩嗰啲咧， 总之冇明火 啦。系啦系啦，你问我啦，我劝你千祈唔好制。而家已经有好多嘅科学研究证明咧，有真火明火嗰啲咧，系效果好好多。佢里边所以我唔系同煤气公司卖广告吓。咁你啊用下石油气啊用下煤气咧系好啲。 煤气公司都有嗰啲嘅，都有得卖嗰啲。系咩？冇明火嗰啲系。 系咩？系咩？ 都有啲电池嗰啲一定有噶。 咁佢咪赌自己咪？ 有得卖啫，装啫。 咁咯，电饭煲就走唔甩啦，系咪？咁最好咧，如果你仲要食饭咧，就梗系揾瓦撑饭啦，用炭炉啦， 好原始喎、 啊，买到一种 嗱，咁所以而家未有啲好多食肆咧，嗰啲小炒嗰啲啦，未成个瓦撑俾你噶，宁愿嗰啲咯， 佢翻翻去以前风味， 佢都系用石油气噶啦，用瓦，即系如果用炭就煲仔饭最好啦。 嗰啲佢都好窿噶，煲到 咁你系手细啫，啱啱窿到咁嘅程度咧，就好味噶嘛， 系啲饭焦啊， 饭焦啊咁嘅样嗱，不过饭焦又唔系好嘢啦，你想食呢啲好嘢咧我哋个度假村咧又有呢啲嘅，系好好食嘅佢做。虽然我唔食吓，我唔推荐吓，但系而家你去啲乡村嗰度仲有嘅。我谂一定仲有一啲系炭火瓦撑饭， 系 嗰啲就正啦。咁咯吓，咁就尽量咧。就微波炉唔使讲啦，就唔好用啦。 微波炉系 电饭煲有一个 太多人讲微波炉唔好用。 电饭煲有一个问题，而家越嚟越多西斯煲啦，即系越多即系易洁镬啊嗰啲啦，易洁镬就唔好用，真系 易洁镬又唔好用， 系咯，点解嘅？好方便喎，嗰个又唔似 易洁镬啊，佢自己我谂嗰阵时佢好彩啊，发明呢啲，佢几乎俾人哋告到系即刻执笠，倒闭。 就係咩呢以前冇耳機殼呢樣嘢啦，咁就係用鐵鑊啦， 平底 生鏽㗎嗰啲啦，係咪咁嗰啲係好嘢嚟嘅，我哋要盡量用嗰啲啦，即係真係生鐵㗎嗰啲，係呀好重㗎嗰啲，平底都有㗎、我哋屋企以前都係用嗰啲㗎，咁呢但係而家出呢一啲呢好多問題嘅，佢唔甩嘢呢就冇事，但你唔知道幾時刮親呢，咁呢佢一路甩一路甩呢就呢啲係知㗎， 佢甩嗰啲係咩嚟 嗰啲咪就佢叫嚟保護嗰一層，即係等你唔黐嗰度囉，即係佢保護嗰啲物料係出問題。佢哋後來先至爆出嚟呢，就係話呢啲物料係冇預理去用多過200度㗎。人哋即係外地即係西方人用呢就唔係好似我哋咁用法㗎。我哋天天炒炒呢仲加個鑊鏟呢喺度鏟鏟。雖然你話係塑膠嗰嚿嘢呀，有時唔覺意啦都會刮 親。 佢冇預理咁用㗎。而家我哋一起鑊呢就200-300度攝氏，華氏啦，對唔住，攝氏240-300度啦，即係一炸一啲好鑊氣嗰啲啦，佢裏面已經甩緊嘢。所以啦，咁啊，但係好難講。而家最近呢十年八年呢，有一啲好新型嘅，即係不黏鍋啦，耳結鍋嗰啲啦。咁啊，你話嗰啲係咪安全啲呢？嗰啲係安全好多嘅，但真係唔知㗎。今日話好冇事安全，聽日呢原來佢證明又有事咁啊。咁啊，你已經賠了性命啦，你個仔就中咗招。 所以寧願就用翻隻舊式嗰啲鍋 係啦。所以你問長哥咧，呢方面長哥非常之保守嘅。你話而家新出嗰啲咩光波、筆波、密波嗰啲嚇，係嗰啲咧，得唔得㗎？咁樣我真係話唔知咯。而家佢暫時嘅報告就話冇事喎，冇事喎嚇。但係有一日死狗咁多人咧，或者佢突然間有人做實驗證明咗呢樣咧，咁先至話以後唔好用啦，甚至佢回收啦，甚至 太遲啦。 嗰陣時已經太遲，即係咁咯。科技就係咁㗎，即係你發明一樣嘢，有啲嘢我覺得係好嘅，譬如飛翼船啦，飛翼船發明我覺得應該係好嘅，快咗好多嘛。如果唔係你仲慢慢有排都未到澳門嘛。咁嗱呢啲咪應該發明囉。而家用太陽能嘅飛機咁啊，啲係好事囉，風車啊咁。 所以消費者應該精明得識得揀自己好。 咁但係呢我哋得到嘅資訊唔夠。佢發明啲嘢總拱出嚟俾你用啦。嗱而家最關鍵嘅就係我哋而家擺喺台面嘅就係個手機。個手機究竟個殺傷力有幾大呢？冇癌啊嗰啲咁嘅情況，即係咁嘅樣啊。咁啊 拎走佢先。 邊個牌子又係安全啲呢？你加個而家咪買好多加啲乜嘢保護罩咁樣防乜防咪嗰啲又得唔得咧？我哋根本就唔知噶呢啲嘢。人哋講我哋就信住先咁。 同埋啲報告又唔全面啦，你又唔知道佢嘅輻射係點樣。 好啦，嗱咁啊，我係咪以前喺度提過啦？再提一次。 記得 啦， 講嚟聽 先。就係咩咧？就係如果你炒菜咧，就係唔好落油。咁去炒，嗱上回教你吓用爆镬炒， 系上次教过， 教过啦。嗱，咁呢个系你日日都可以做噶嘛，可以噶减轻个杀伤力嘅。如果你真系要炒菜，咁啊悭翻啲钱咯。落油记住吓，买靓油就唔好喺厨房落，就喺餐桌上面落，即系拎咗出嚟先至落，就落落自己个碗嗰度。咁啊，盡量呢就係唔好用調味品囉，即係可以唔調味就唔調味囉。即係嗱，我哋屋企都有幾樽嘢嘅，蠔油啦走唔甩啦，豉油啦、醋啦、 辣椒醬、 辣椒醬啦嗰啲啦，可以落少啲就落少啲囉。嗱咁你話咁啊冇味㗎喎，其實唔係冇味㗎，你落加其他嘅嘢㗎嘛。譬如杞子啦，譬如龍眼肉啦，即係圓肉啦嗰啲啦，紅棗啦，呢啲咪有甜味囉。你落啲紫菜啊，嗰啲或者系面豉酱啊，嗰啲咪有咸味咯。即系你落啲真系食物嗰啲嘢啦，就唔系用一樽二樽买翻嚟嗰啲嘢咯。咁啊，咁咧就咁你个厨房里边咧。而家傳統有好多嘅方法，大家慣咗話，哎呀咁樣好味啊，咁樣，譬如話用蒜蓉去爆佢啊，嗰啲啦，好香啊，係咯，咁其實就好傷啊，咁你話蒜頭好有益，係好有益，不過生食先有益噶嘛，但我哋又唔慣啊嘛， 就唔會生食嘅蒜頭， 近年咪食嗰啲黑蒜咯，生食 嘅呢個就好啲咯。嗱，洋葱咁，洋葱係好有益嘅，但係生食先計數，你而家都要煮到熟曬咁啊，乜嘢都 破壞曬， 破壞曬。大咯，咁即系呢一啲嘢吓，喺我哋中学嘅时候又唔教，我哋家政堂又唔讲呢啲嘢。 嗯，系嘛？啲烹饪学校又唔着重呢啲嘢， 即系都未必知， 你未必知噶，所以咪而家咪要慢慢我哋 再教育 消息传递出去咯。嗱，咁啊，屋企呢个厨房啦，厨房有啲嘢咧就应该淘汰噶啦。 有例如咧， 头先我咪 头先掉好多个咯，多士炉嗰个咯， 加翻啲咩咧？ 冇嘢噶，厨房 系嗱加榨汁机啦。榨汁机又有慢磨嘅，同埋即系快速嗰啲， 即系三合一嘅榨汁机啊。 通常你嗰啲快嗰啲咧系好方便嘅，以前我都用啦，但系自从我有咗慢磨之后咧，我就用慢磨咯。 点解嘅咩分别？ 慢磨就唔会高速啊嘛，高速就破坏好多营养啊嘛。譬如你榨汁，你榨橙汁，去榨金笋汁，你都系想维他命 C 啫，系咪？你高速咪破坏咗咯？系啊，咁啊快就系快啦吓，咁但系同埋快嗰啲。就是、有啲嘢磨唔到噶嘛，即系榨唔到嘛。嗱，譬如菜框点榨啫？ 哦， 就唔好讲小麦草啊嗰啲啦吓。咁其实榨菜汁先至最有营养，即系话咧，菠菜啊，嗰啲啦吓，我系要嚟榨汁噶。 哦， 如果有机嘅更加系添，榨咗变咗绿色嘅汁， 几好，唔使煮，悭翻时间。 就你话，哇，嗰啲唔好饮噶，唔好饮你就加啲好饮嘅嘢落去咯，譬如雪梨、 香蕉啊， 即系香蕉好难榨嘅， 香蕉难榨。 即系用讲嗰啲慢磨嘅机啊，咁你咪用雪梨咯，或者红菜头咯，咁啊加埋咪好好饮咯。嗱呢啲先系有营养嘛。你饮一杯嘅，譬如细细杯嘅，我哋讲紧50cc 系咪好细杯？系咪先吓？即系普通嘅茶杯嘅1/5杯咁嘅样吓。咁啊里边嘅营养咧，可以等于食咗几棵菜嘅，食咗半磅菜咁嘅样吓。咁尤其是有啲人即系好虚弱嘅咧，你叫佢食半磅菜，即系攞佢命嘅啫。佢照都照唔到，系咪？就算你食咗落去，佢系吸取唔到。所以我哋咪要榨啲绿汁咯，榨啲劲嘅绿汁俾佢咯。咁佢即刻咧就系吸收咗好多呢啲营养，咁啊身体咧就可以快啲好翻咁啊！好啦，咁啊，不如我哋留翻啲时间。头先你话要做月饼系嘛？ 系啊， 讲月饼好唔好？ 我一想真系追下你嗰个月饼，因为我见到阿长哥咧，佢咪话即系之前咧，佢话啊成日都搞啲新嘢嘅。咁跟住佢又即系 WhatsApp 咗啲相俾我睇啦。佢话啊正啊，我最近整咗个月饼啊，哇月饼都整到，唔系咁真噶嘛？ 寻日成日下昼都系做月饼。 好，一阵间翻嚟，系啊，转头问阿长哥啊，呢个月饼究竟点整噶啦？ 郑梓彤、周少祥、黄奕彤，每日健康一小时。 长哥，如果要你讲埋一个下厨嘅秘笈嘅话，俾我哋呢啲听众嘅话，你会拣咩啊？边一个同你分享？ 我会拣呢一个咯，就系、是、可以唔切就唔切。 诶，点解会 咩意思啦？ 菜要切噶， 譬如西芹啦。西芹你可以用手搣噶嘛？ 系 假定我要将一条西芹 有咩分别啊？ 就系即系就变成5嚿咁样，你搣咪得咯？嗱，生菜嗰啲或者菜咧，菜叶咧，要搣碎佢。点解咧？就系第一，逢系金属嘅即系刀咧，或者铰剪咧，剪过切过咧，佢里边有啲维他命 C 啊嗰类咧破坏晒。 哦，咁糖瓷刀会唔好啲啊？ 系啦，就系啦。如果你真系要切菜咧，你可以的话咧，就用糖瓷刀啦。但系用手更好，第一手有能量啦，啊只手有啲好多嘅气可以摆落去啦。第二咧就系你用手搣系咪冇咁破坏嘅？即系从呢个化学嘅角度嚟讲，从冇从能量角度嚟讲又唔同咗啦。唔知系咯，嗱呢一啲我哋家政堂又都好似冇教。 嗱点会教呢啲家政教渣刀 落后咪就落后咯。 家政堂教渣刀噶，长哥 切得靓佢嘛？ 系啊，50年前我读即系我哋男生冇得家政啦。嗰阵时佢哋冇陶瓷刀就冇得讲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但系呢啲我哋落后咗好耐啦，香港好落后噶。 好啦，大家听下呢一个长哥嘅秘笈啊，可以切嘅话就唔切。 幸福厨房 月饼可唔可以唔切嘅咧？长哥，我真系考下你啦。 可以唔焗啦。而家你食嗰啲月饼啊，譬如莲蓉月啦，冇用健康嘅。嗱，白糖唔使讲啦，攞猪油吓啊，同埋啲莲子佢经过好多工序，好多问题嘅。再焗一焗添，就差唔多致癌噶啦。 咁大 事，你嗰个咁高温系咪？ 咁但 系 唔食唔过节嘅。 系咯，嗱， 食少少得啩。 所以咧，寻日如果你嚟问我啲同事咧，长哥突然间撩呢条人咧，就非常之兴奋啊！因为我创造咗人类历史啊！ 系 人类史上未试过有人做一个咖喱月饼挂，听你都未听过啦。阿长哥乜都做得出啦， 但要焗个月饼， 月饼可以唔焗噶，冰皮嗰啲好多都唔焗噶， 咁你又先 雪糕月饼啊，几晒咁啊，点会焗啫？ 即系你呢个系咖喱冰皮月饼啊？ 唔冰嘅 呢一个咧就系好简单嘅。嗱，不过我寻日做到好复杂， 系 点解咧？我想做个五仁啊，即系你知五仁月啦。咁我真係落咗五種人喎，嗱，有腰果、杏仁、核桃、巴西果仁、葵瓜子五種人。 咁但做法其實一樣簡單嘅， 其實一人就夠㗎啦。不過你哋就貪得意，你哋又話要食多幾種抵啲，係咪先？其實就揾自己笨。 你從消費者角度去睇啫。OK OK 好。 嗱，從消費者角度係蠢咯，五人就難消化過一人嘅。你係揾自己你令你自己好攰啊，咁何必咧？ 咁你從翻一個自己整嘅角度去講啊。 好簡單啊，嗱，做月餅可以好簡單嘅。嗱，我喺而家咧就用唔够四十蚊，三十几蚊啦，做到四个大月饼，即系四两嘅月饼啦。你知咩叫四两啦？即系标准嗰啲月饼啦，抵唔抵先？ 即系八蚊一个 得噶啦。嗱，而家咧因为三分钟教晓你，真系教晓你。你拣一种果仁，头先我提嗰啲啦，譬如咧建议你啦，落去买腰果得噶啦，买啲最平嘅腰果。咁咧买一种干果。干果咩叫干果呢？即係无花果啦，或者提子干啦，或者椰枣嗰啲啦。咁最简单买无花果啦。嗱，两样都好平嘅啫，即系五十零蚊一磅就买到噶啦。咁咧， 你唔使买一磅嘅，买少少啫。 你咪买咗咪做多几个咯，好简单啫嘛。咁咧，你就用一个搅拌机或者叫干磨机，嗰啲打碎佢，咁样唔好落水，就咁打咗佢。咁然后咧，搵个模就压落去一吸，咁咪系咯。系咪好简单？你哋打成咗，一猜到一啲，你想象下，如果你切块面开啦，拎嚟打咗佢啦，咁就唔好打到咁一劈咁。 系，但系嗰个质地似系莲蓉嗰啲咩？ 绝对似。你问食过嗰啲人啦，你睇过我影嗰啲相啦，吸出嚟完全一样。我唔讲，你以为 样似啫，但系个口感似唔似？ 口感系好似。 讲多次边三样材料啊？ 两个材料，两个材料，是但拣一种果仁咯，譬如腰果咯，吓是但拣一种干果咯，譬如无花果咯，腰果加无花果，两果就打成， 就系噶啦， 好 系啦。咁啊，寻日咧，我嗰个就落咖喱粉咯，咖喱粉就常哥自己调配嘅，用咗十一种嘅香料嚟做，普通嗰啲嘅啫吓，咁就系咁咯，咁咪得咯。 但系你搞完啦，咁佢落你攞咗个模吸住佢啦，咁佢唔使要凝固， 都唔使噶，咁啊即刻食得噶咯， 唔使凝固嘅咩？佢 唔使噶，嗱咁。我哋就落多咗巧妙嘅， 巧妙咩咧？ 落少少，唔使噶，就咁食得噶啦，已经。 但你搞完出嚟之后，佢一笪笪咁一劈劈， 唔系一劈劈噶，成成个月饼咁样噶咧。 你搞完之后，除咗入模之前，佢已经硬 身噶，即系搵个模 得实噶。系咁啊，你所以要现场睇，或者系我又要录影俾你睇，咁你咪信咯。 系咪搞个过程系有啲巧妙咧？你搞几耐啊？你搞几耐？ 冇噶，都系经验啊！只系一睇佢咁打到咁上下样就系。 几多分钟啊？要搞？ 睇下你个机。系乜嘢机 咯？ 睇下你系落咗咩嘢啦？咁 好考试， 我派你试下， 两次就知啦。太容易做嗰啲， 好考功夫。因为我喺度谂啊，佢搞完出嚟，好似平时搞啲咩汁都好啦，佢即系杰达塔咁都系液体流质噶嘛。 我哋因为唔落水嘛。 系啦， 如果你想佢硬咧，咁落少少椰子油啦，再冰一冰佢啦，即系摆落雪柜度，咁就硬咗少少，即系椰子油会硬噶嘛，咁就得噶啦，已经系好食又好健康吓， 好似好简单，我听讲， 入门嚟讲都系加翻嗰个椰子油，摆落雪柜，好似冰一冰佢稳阵少少，因为我惊佢 都系中意食冻嘢嘛，年轻人 停唔到。不过如果你觉得听唔晒，或者听唔切，听翻我哋个重。我听下啦，长哥点样喺三分钟入面校正呢一个月饼啊？今日唔该晒长哥， 唔该长哥， 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再倾。 拜拜。原来